那这秦琼呢？ 谁来秦琼？ 谁来啊？ 谁会啊？ 没人会啊。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哦，你把你那腿脱了， 让他 扮秦琼。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嗯， 就这样上了。 大步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抗抗街步抗街仓。 秦琼出场了。 抗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本来没那么出戏嘛。 哎，切切切切切切 啊，这是透秀。 抗切切切切切， 正官。 哎，切切 女人。 切抗 噎水秀。 切抗切， 你瞧这做法。 抗切切切 上 切。抗切切， 这怎么这么慢呢？ 想词儿了吗？ 还没词儿。 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 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的摇摇无妨，狼烟扫， 抗起起起起，点将算完了。 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谁呀、啊？ 汉将关羽。 好嘛， 众将官 哟， 起兵前往。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关公该上。 哦，关云长上， 扎金软靠。 嗯，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哎，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小过场。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俺 扛 关云长 扛车，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军师们， 有 迎敌这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关云长， 嗯， 大刀一横， 哎， 秦琼摆开了双锏。 俩人碰面了。 谁看谁都别扭。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来将通明 报名吧。 唐将秦琼， 嗯， 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他这俩人 为何前来打仗？ 为什么来打仗啊？ 他哪知道啊。他一听， 哎，这是干嘛呀？ 他生气呀、啊、 他还火了。 这样可坏了。 怎么呢？ 戏台上有规矩啊。 嗯， 这是叫板起唱。 对，这是叫板呢。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 啊。唱不来得唱起来唱。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了。你瞧这份乱劲儿。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关公啊， 听了， 扛不来才扛不来，起来扛。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 嗯， 他不管饭。 哎，嗯，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多高啊？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可是啊，正当侯先生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水平的时候，1979年

相声档案，重温相声大师名家名段，敬请关注。 哎 啊， 这个节目啊叫打灯谜， 又叫猜谜语， 也是侯大师的代表作。 对， 侯先生一生当中演绎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很多次了， 可以说是常演常新。 有这么一次啊 啊， 侯大师出了点错误。 哪点出错了？ 就这个环节呀 啊， 这个字念什么？ 这次念干。 错。 那念什么呀？ 念平。 怎么念平呢？ 和平的平啊。 啊，为什么呀？ 这还俩点儿呢。 哦，俩耳朵也算呢。 哎，就这么个环节。 这点错了。 侯大师错了。 他怎么错的？ 这念什么呀？ 念干呢。 和平的和呀。 哦，和平的和了。 你看 啊， 有一个口误。 是是是。 可不是因为这点口误侯大师就卸甲归田了。 哦， 正因为这点口误倒成为了侯大师的转折点。 那年头不让唱。 是啊， 改行做小买卖了。 哟，他干什么去了？ 卖粥。 哦，开个小粥铺子。 啊，过去。 不，摆摊儿。 哦，摆摊儿。 那个早点。 哦， 精米粥，煎饼果子。 嗯， 龚云普先生是唱老旦的。 是啊， 这套他还不会。 哎呦， 炖了几样菜拴了副挑子，您看走在街上就这个样。 哦，怎么还带着台布啊？ 是唱老旦的嘛， 我习惯 溜了俩钟头也没开张。 哎，怎么没人买啊？ 人家不知道他挑着给谁送去。 那是怎么回事啊？ 他想，对了，我怎么不吆喝？ 哎呦，没吆喝。 照着卖菜那套又不会 啊。 好在自己会编词儿。 哦， 编了四句。 嗯， 唱的是摇板。 是啊， 还蛮好听的。 您给学学。 是这样。 嗯， 抬抬抬嘞抬嘞抬， 旁边走路呢。 有人卖菜的还带锣呢。 带着家伙点就来了， 是这味儿。 哎， 香菜青菜啦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哦，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着呢。 是啊， 不是给了钱拿起就走。 他呢， 掐一块尝尝。哎，他尝尝干什么？不甜不要。 哦，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哎， 开张了。老板把挑挑过来往这一放。你想他这肩膀哪搁过那么重的东西？ 压的， 一扶着肩膀这个疼啊。他想起叫板来了。 哪句啊？ 啊，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是啊， 黄瓜苦的不要了。 嗨， 好容易来个买主又不要了。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呢？ 说的是。哦，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哪位？ 金少山。 哎呦，那花脸可好。 好。 嗯， 个头架子嗓筒哪样都好。 是啊， 金派花脸。 对， 不让唱改行了。 哎，他干什么去了？ 卖西瓜。 哦，挑着挑串胡同卖个西瓜。 那是卖整个的 啊， 他哪干得了啊。 他 卖零块，在门口摆摊儿。 哦，卖零块， 人家内行卖西瓜的。 嗯， 人家有这套家具。 是啊， 手推车。 哎， 独轮高车。 嗯， 找墙根儿这么一顶。 嗯， 上边踏好了板子。 嗯， 铺上一块蓝布。 对， 拿水把它烧湿了。 哎， 拿这个草圈儿把西瓜摆起来。 嗯， 切西瓜刀。 嗯， 二尺多长。 嗯， 二寸多宽。 是啊。 切出那个西瓜来一般大的块。 对， 摆在那会儿。 嗯， 拿个破蒲扇轰着苍蝇。 嗯， 吆喝出来也挺好听。 是啊， 吃来吧。 快嘞，哎，上着你的口碗的甜嘞凉啊，好嘞，雪白脑快糖啊， 哎，是这味儿。这位金老板哪干过这个？ 是啊，你让他吃西瓜行，他卖西瓜哪行？ 嘿嘿，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哦， 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哦，当案子。 切西瓜刀呢，就咱们家里那切菜刀， 用切菜刀切西瓜， 切出这西瓜有块大，有块小， 好嘛，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 那怎么好看呢？ 卖西瓜应该是啊， 嗯， 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对，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好嘛，他倒急性子， 这些卖西瓜出尊了。 嘿嘿， 他这看西瓜的样也不对呀。 啊，什么样啊？ 攥这个切西瓜刀， 嗯， 往这一站， 就这把切菜刀， 唱花脸的架子， 嗯。 他那儿站着， 嗯， 过路的人可吓坏了。 是啊， 谁走那儿都吓一跳。 嗯， 这这意思， 愣住了， 怎么回事？ 是啊。 买西瓜要跟谁玩命？ 太好嘛，是够瘆人的。 远点，远点。 太好，躲开了。 越聚人越多， 嗯， 站着好几十位 啊。 金少山攥着刀还琢磨呢， 嗯， 这么些人他怎么不过来吃啊？ 是啊， 你那样谁敢过去？ 哎，说的是呢。 他想什么呢？ 嗯， 哦，他们爱听我的唱 啊， 我给他们来几句。他们就吃了。 哎， 他唱啊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哦， 是一叫板这样。 哦， 嗯，这叫板呢，这胆小的一瞧 啊， 往后去，往后，别挤我，和都躲开吧。 嘿嘿，要不出来好听 啊。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刺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是全下好了。 哎 啊， 上面这段相声啊名字叫改行。 哦，你是说侯先生不表演相声了，要改行？ 不，我可没这么说呀。 啊，我这个侯先生啊，从小剪过梅胡， 是， 但是改行也是可以的嘛。 您别看啊， 啊， 侯宝林先生可以说是幼儿失学 啊， 但是在1980年的时候，被北京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嗯， 相当的了不起。 对， 刚才放的这个呀， 啊， 就是让您聆听一下侯大师的演唱功力。 说到演唱啊， 嗯， 不能不提侯宝林先生， 是吧？ 因为他的演唱呢是惟妙惟肖，每到演唱的时候都能博得满堂彩，在曲艺界里边也是公认唱得好的。 哎， 啊， 在这个侯大师的自传里边， 啊， 一户侯说， 哦， 那观众就承认了， 嗯， 说大师在唱字下的功夫太大 哦， 地道。 是是是，嗯，这个唱啊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之一。 哎， 其实呢指的是唱太平歌词、数来宝，有的时候唱太平歌词的时候啊还得配合上白沙撒字，一边撒着一边把这个词儿唱出来。 嗯， 你就拿1234567890这十个数目字来说吧， 嗯， 老先生们配上唱词儿，一边撒一边唱出来，就是这样。 一字写出来一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小好像是川字模样，四字写出来是四角四方，这一直写到十字，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边呢就是天笔改字。 可以说呀， 嗯， 以唱功见长的侯宝林大师，由于在62岁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很多大段学唱类的节目，您像改行啊， 啊， 卖布头啊，卖包子呀， 嗯， 戏剧与方言呢， 是 觉得演起来啊 就有点吃力了。 其实啊，一般的观众也看不出来。 大师要求的严格呀，他很严肃地跟别人说。 说什么？ 提起了那次演出的小口误。 哦，就是猜谜语里边的那次口误， 难以释怀。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就是把和平的平说成了和平的和了。 可在大师的心里头啊，时时记着这件事情。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做出了告别舞台的决定。 要不怎么人家是大师呢？ 对自己要求严格呀。 像您这经常有口误的，也就无所谓了。 你才经常有口误呢。咱们还是听一段侯先生当年的经典之作《戏剧与方言》。 北方人容易懂啊，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对，他是京字京韵。 比如说唱《空城计》， 哦，诗街亭 啊， 主角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山东人。 哎，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是吗？ 一念白这味儿。 怎么念？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只恐家庭难保。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是这味儿吗？ 嗯，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 是啊， 嗯，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来什么味儿？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是这味儿 啊。 哎，我学三国，你向哪儿学了？ 嗯， 我向伯边儿，向伯边干什么学了？向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诸葛亮做大仗， 拿起令箭一派将。 嗯。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 好嘛！ 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这是找马谡呢。 哎，马谡听令。马谡过来了。哦，是。 哦，也这味儿啊！ 要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哎，丞相，你学行？我是镇守街亭嘛，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请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哪有这么唱的呀？ 这叫什么京戏啊？ 就是嘛。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对，什么戏呀？ 你就说古城会吧。 啊，那是吹腔。 我唱那几句吹腔。 哎，你给学 这样。叫马童，你也忙马路音大摇大阿白走进了嗯，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念白也是这样。 怎么念？ 马童抬刀背马。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有劲儿、 啊。哎，有劲。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啊， 说的那么柔软。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哎，两个人一碰面 怎么说呢？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是吗？ 嗯， 你要观音长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那怎么说？ 一叫板。 嗯，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他这么唱的就不叫京戏了。 是吗？ 嗯， 这是北方的艺术。 对，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他也不好听。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是啊， 啊， 他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哦， 那当然好听了。 对， 你要用上海话，他就不好听了。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啊。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 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嗯，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是吗？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她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怎么了？你给学学。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侬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这个。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啊。 就是啊。 哎，对，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那是什么戏呢？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什么词儿？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对，有这么一句。 安运白是这样念 啊，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怎么说？ 丫头 啊， 拿灯来看看新娘。 哦，对对对，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嗯， 那字音就变化大。 哦，这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乌的。 乌豆？ 什么乌豆？乌的就是丫头。 哦，乌的。掌灯呢？ 拿一扎灯火来。 拿一扎灯火来。 嗯， 看看呢？ 快快， 嚯，快快， 是吧？ 对对对，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怎么念？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嗯， 是吧？ 对，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那怎么念呢？ 乌的。容拉一撒灯火来，阿拉快快小娘子三个面孔。 您看侯大师西游舞台 啊， 是想给观众啊一个全盛时期的形象，不希望让观众看他呀老态龙钟的样子。 对，这从另一个方面呢也折射出了侯先生对相声艺术的严格要求。 哎呀，大师对艺术 嗯， 那简直是太严格要求了， 要求到苛刻的地步啊， 甚至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了。 是吗？ 那当然了 啊。 哎，就引出了这么一场老舍茶馆的风波。 一场国粹晚会名角云集，却为何草草收场？侯宝林的一番演讲又将引来文艺界怎样的震动？ 在侯宝林先生的眼里头啊，这些艺术不称之为精品。 档案正在揭秘。1989年2月13日晚上，老舍茶馆刚开业不久，老板请来了北京和中央直属机构的同仁，曲艺界文艺界的高朋，办了一场号称国粹的晚会。可是看过了演出的侯宝林先生却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讲，引起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的哗然。他的话仿佛平地起了波澜，晴空响了霹雳，让在场的人焦躁不安，面面相觑，并且因此对侯先生产生了牢骚、指责、不满。这个话题事后波及了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甚至更大范围的曲艺人士，大家对此莫衷一是，议论纷纷，猜测不绝，以致多年之后还时有提及。 小炉烧饼边又圆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年老看看，煎麦三天不为的把钱赚，所谓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 嗯，起不来了。 行了， 别美了。 嗯， 你呀、啊，再唱也唱不过人家侯宝林先生。 我这不是给您呢模仿一下吗？ 啊， 改行的这么一段刘宝全卖粥啊。 我知道啊。 嗯， 哎，我还是想听听当年老舍茶馆这事儿，你给我说说。 风波呀、 啊。啊。 这事儿你还没忘呢。 那当然了， 这得啊听我慢慢的告诉你 啊。那你说说吧。 这是在想当初 过去的事情， 1989年， 也没太远呢、啊、 过去啊。 嗯， 2月13日晚上， 嗯， 在咱们前门老舍茶馆掀起了一场风波 啊。这怎么回事呢？ 那天呢、 啊、 侯宝林先生也到场了 演出。 对呀、啊、 演出的都是曲艺、京剧、清唱 啊。 曲艺节目都有什么呢？ 有什么呀？ 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单弦牌子曲儿， 哦，还真不少。 等等等等，还有生旦净丑的京剧、清唱。 哦，还有京剧， 可以说是名家荟萃。观众席中坐着侯宝林先生。 哦，侯先生不上台表演， 他可不是演出去的， 哦，看节目去的。 他看节目啊， 嗯， 主持人一再提及侯大师也在场就座， 嗯， 那么观众呢，非常的热情，热烈的掌声，那意思让大师啊到台上演一段。 那这不是逼着侯先生破例吗？ 侯先生没办法呀，得了，到台上了吧，上了台也没演出， 那 即兴。讲了13分钟的话， 他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呀？ 大概的意思啊， 啊， 对今天老舍茶馆的节目不大满意。 不大满意， 哎，批评了这些节目， 哎呦， 不够精华。 据我所知，当天参加表演的那可都是扬名海内外、多次出国表演、受到赞誉的艺术家呀。 可是在侯宝林先生的眼里头啊，这些艺术不称之为精品。 你看看侯先生对艺术要求多高啊， 甚至不尽人意。 你瞧， 可是观众呢，对大师对艺术的那种严格的要求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表示这个话呀，说得对。 你看，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啊，只有侯先生德高望重，才敢于在台上直言地说出了这番话。 哎，咱俩别聊了，还是请朋友们啊看一段侯大师的批三国。 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栏目，就是给好多老的相声录音配上动画，咱们看看配上动画的这段批三国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叫三国呢？ 为什么呢？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对， 得了，就叫三国吧。 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三顾茅庐 有， 三戏周瑜 有， 三秦孟户 有。哎，这没有， 没有。 七秦孟户，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我这数着来的。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三出祁山， 六出祁山， 二三如六。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三发中原， 九发中原， 三 三见九啊！ 你看这么会儿的学问长了吧？ 就这个呀， 这是目录上的， 是是， 我说的还不全 哦， 还有的暗扣， 暗扣，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那您可以说一说 三七， 那您可以谈一谈， 刘备撇妻， 哦，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哦，这么三妻呀， 啊？哎， 啊，刘备撇妻 啊！刘备这个人呢，拿老婆不当回事。 是 啊，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就是他跟张飞呀、关羽啊，感情就那么密切，妻子如衣服，老婆不算什么，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就是轻视女性。 啊，为了笼络人心 哦，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懂吗？ 是是， 就这么一点 哦。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就跑， 老婆不管了 啊，交谁的？ 没准儿， 你这玩意儿， 谁在跟前交谁？ 是、啊、哎，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刘安杀妻 啊，这怎么当故事？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啊，叫刘安。 哎，为了刘备。 是 把他老婆杀了， 哎呀， 给刘备做菜吃了， 大吃人肉。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哦，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哦，穿小道， 没吃的。 嗯，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哎呦， 往前走， 哎， 隐隐闪出了灯光。 哦，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弹剑作歌？ 嗯， 什么歌？ 汉代的古歌。刘备上前叫门， 哎，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哦，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